飲水充飢，午夜獨捱肚餓。曾在公園之中失宿，只因房租拖欠得多。人在背脊説笑，爭先參觀低入的怪家伙。曾問漆黑天空，急衝的風，孤單的我怎麼要唱我的歌。從來沒人停步，用心聽我唱我的歌。也是个深宵之中，马路旁跌坐，然后将歌山将歌谱撕毁，抛进角落。无奈身体中央天生一颗 rock and roll 心窝，好比一把不熄的火，驱使我高歌。我唱我的歌，无人同行，唯独自鼓舞我。唱我的歌，我唱我的歌。Oh,